据南朝鲜的《民婆雷斯报》报道，旅美名家协梁心球号圆货8月26号和美国宗教徒一起在白宫前举行了反战维和游行示威。